耗子钻进去了。 猫把那个真皮座椅给挠了。 猫进去逮耗子去了是吧？ 你那不是真皮座椅，那就是那猫尿泡尿。 对，黄鼠狼进去放了一股。 咱们这儿这么绿色？ 有啊，这些我都见过的，要么我能那么随便说吗？ 嗯， 哦，你还见过什么？ 鸟、 蝎子、蜈蚣、大长虫， 那都保不齐。 真的，那车又刚换的新车， 那是放味儿。它这个、 不是你新的二手车呀、啊？问题是 那里边也有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 人都开八年了， 塑胶 还有 味 儿。 哎，把我买特别准新的二手车， 特别二的手。你也不能老不关窗户，这多的风多的土啊！ 而且主要是不安全，万一车丢了呢？你说那大妈对你好不好？ 哪大妈、啊？ 大妈跟着你。 从你毕业就一直跟着你， 那不是大妈，那是亲妈。 一天到晚，臭小子，你又乱扔袜子，臭小子。 这大妈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因为天天这么骂街。 大妈认识你，就说认识你，这不是毕业了又看上你了？王大雷，就怎么穿成这样的臭小子？这领子都没穿， 没把领子穿出来。 我穿这叫 假领子 T 恤衫。我亲妈都没说这话， 但是呢，那天大妈确实说了，臭小子，头一天晚上又大意了吧，没关车窗，大妈看得多着急啊，这么大一份儿，这要是碰个坏人，把你车启动偷走了，你多大损失？ 大妈 啊， 高科技啊，这个没有钥匙，这车着不了。 你知道现在这配钥匙的多能个呀？ 大妈，电子的， 其实 不是那老拧的，您还以为插起咔咔咔一拧着车呢？ 我要是那坏人啊，我不偷这车， 您偷座， 我就扔进一根冰棍去，让它慢慢化了。 你不是贼，你是一个坏人。 跟你说，调皮捣蛋的孩子，往里面扔年糕。哎， 什么年扔什么？ 天热了，一般不吃年糕。 鸭子 驴打滚，你也不知道，哭鸡一坐。 为了糟蹋他，太糟蹋粮食了。这 就这坏孩子，待会儿我单管他们那些臭小子们。嗯、咱们先说你这臭小子， 糖醋鲤鱼，整条 的。你受得了受不了？是不是？ 我就停一宿，大妈还有新车，您告诉 你大妈说完，你这大爷再告诉你啊，不是说你停一宿。是因为他们都没地儿停，他们看着点热、 哎、 知道吗？你停这儿了， 恶意报复。 哎， 大妈一着急，我这到处找纸壳吧，你这胶带什么的，把你这车呀糊上，然后呢、嗯、胶带贴好了，又给你写上，臭小子记得关窗户。 拿我这车窗当黑板了。 你看这胶都弄不下去了吧？ 还真结实 啊。这大妈干大妈负责， 倒是勇于承担错误。 他大爷给他求小刀去。 大妈就是为你啊，是这个意思，就好比说是撑了一把美好的雨伞，为你遮风又挡雨。 人生啊，大妈，您当导师来了，在我这儿。 大妈还没说那过去的事，下雨天为什么刚才你们胡同的那些街坊都提醒你下雨你得注意？那去年下雨天你没关车窗，大雨瓢泼，多大的雨啊！没你这么快，你基本就叫没关窗户，哗哗的少雨。过一会儿你看吧，方向盘也飘起来了， 嚯， 座儿也飘起来了， 嚯， 这坐垫儿也飘起来了， 我这座儿都在车里都飘起来了。 您那个是不是真正的二手车呀？ 大妈就是形容那雨大呀，你这里面摆的那些好玩的什么 小鸭子呀， 哎，也浮起来了。 我这车里就是戏水乐园， 小气球啊什么的。 你说这飘的这方向盘是游泳圈啊？ 大妈当时看着是心疼，你说这么好一个车就让水给泡了， 我觉得这车也不怎么老好。 要说那些不知道的，哎，开车走到了这个下行的坡道里啊，被水淹了，可惜可惜了，但没办法，不可避免。您说您停在坡上进这么好些水啊？当然，您里边挺好玩， 戏水乐园嘛， 挺可爱。但是大妈得说你呀，你这会过日子不会过日子呀？哎，你有本事你要知道真想搞个戏水乐园，你围好了，里边有小金鱼儿，是吧？ 那多残忍那个。 对，这确实残忍。大妈也说你对动物，你可 我到了吗？ 不就没关窗户吗？ 不久之前还有一个轿车忘记关车窗，有个退伍的小伙子搭帐篷守着这车一夜。咱们也不知道这车里有什么好东西啊。 但是这个方法欠妥，就最简单，你打一电话，这个打给112，112就会通知车主说他忘了关窗户了，这事就解决了。 是是是， 你不用守一宿。 对，万一冻坏了再。 嗯。 再来呀、啊，大妈还得再多说两句。你知道这世界上啊，就是无奇不有啊，在某些国家城市，你比如说是俄罗斯那边严寒的状态下，不少的地方就是滴雪，滴雪不是滴雪认亲啊， 我知道大妈。 滴水成冰。 您说这真古三艳。 外国有外国大马虎。把车放在户外，没关车窗，那叫一夜北风紧。第二天一看，这车里边全是雪。大妈呢，把照片拿过来了啊，你来看一下。你先别走，你先有什么急事啊？ 大妈，我帮您拦着呢。 来几个，拦着，这 得圈回来，圈回来。 太在意这事儿了，咱照片都拿了。 咱们俄罗斯的事儿离我远点儿。 那北京也有风雪啊，今年下雪虽然晚点，但你说那赶上哪年大雪纷飞的，你这个车就白雪皑皑的。 你能想到今年四月份下雪吗？ 真 想不到， 你想不到的事多了。大妈提醒你说，这过来的人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你今天不听老人言，明天 大妈我没事吃了些盐吧，妈是 比你吃过的血都多。 吃亏你就在眼前，看看这个照片是不是？ 嗯， 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没有大妈可怕，吓死你！ 不吓人， 吓人！大妈，您比他还吓人。 大妈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咱们几个街坊跟他说说，这个车窗要是老忘记关，可怎么办？ 嗯、 啊，小花你先发言。 嗯、 好，那我就先说一句吧。我觉得王大磊确实这个经常不关车窗，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 我至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心理阴影啊。 嗯， 我现在都有阴影了。 你的阴影跟我这车窗没关系。 我觉得王大磊应该首先养成停车后先关窗的习惯。停车之后呢，王大磊其实可以把扶手四个车窗的按钮全都关闭，哪怕车窗都处于关闭状态，也可以提一提车窗的按钮，有备无患。另外呢，我觉得呢，日常咱们使用车钥匙有自动关车窗的功能，停车之后如果说王大磊发现了没有关车窗，那么可以长按锁车键几秒钟，这样车窗就会自动的升上来，不用重新启动车再关车窗了。好，我的发言就到这儿，下面呢请周飞继续发言。 哎呀， 这都是百度上的常识吧。 哎呀，这个 别走，别圈回来，圈回来。 对对对，你别走，你别走， 几人围住围住。哎， 听得我都毛骨悚然的，太严重了吧你这王大磊，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们小区都丢人啊。 可不 啊，让我发言是吧？嗯，开门就得先看窗户关没关，忘了关窗户的话，那就得重新打开车。 周飞， 是不 是？这 是 第一步。 你说对不对吧？ 周飞，你先整理一下你的思路。 不是， 他说的对。 你说对不对吧？ 第一步打开车门，第二步把王大磊装进去。 我知道你那热，哎，胖热，然后老想开窗户，窗户有什么可开的？有别开了， 也有道理。 有别开了。 而且我还得听王大磊，车窗问题还有顶窗呢， 嗯， 就是天窗的问题。 嗯。 你要是车窗呢，它还是斜少雨进去，就是你要天窗不关的话，那么 就直关。 哎，古人有诗，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是给我这车窗写的。 银河落九天。那我再接下来说说雨天忘了关车窗，导致 我车成庐山瀑布了， 导致车内进水，王大磊应该如何处理？哎，王大磊，你好好听啊！ 给锁那儿，给锁那儿。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如果车辆进水，首先不要打开电子设备，防止电子设备因为遇水短路。第二呢，不要用那个电子锁开门了，要用机械钥匙打开门。如果雨还在下，雨一直下。 如果雨还在下，就赶紧把窗户先关上。哎，大妈，大妈，赶紧，他要走了，他要走了。 牵过来，牵过来，用雨伞或者是用防水布覆盖车辆。第三呢，你应该把地毯拿到车外晾干，或者是干毛巾擦干潮湿的部位，要不然呕了以后味儿可不太好闻。第四步，雨停了，阳光正好，那么你要打开车里的所有车门，扫上吸水珠、干毛巾、报纸或者大米等等吸水的物质来吸收里边的水分，或者吸尘器也可以。然后呢，你还得要测试一下车内的电子设备，如果失灵，赶紧去汽车维修厂维修，那必然是泡的。 而且 哪用说嘛。 而且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王大磊，你可能会问，保险公司会赔你吗？ 不会。 怎么才能赔你呢？也就是说，保险期内，要是车主忘了关窗，或者是天窗玻璃，导致车辆进水事故，那么这个是不是赔偿没有确切答案？因为在负责理赔的时候，要考虑一些特别的因素，要看下雨是不是构成暴雨，构成暴雨就赔，不构成暴雨就不赔。当然了，仅仅购买交强险，保险公司就不赔偿了。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丈母娘不满女婿不干家务，激动之下可要做出过激的行为了。 闺女啊。 哎妈， 这个小陈天天这个状态可不太好啊。 那你等会儿，我把水先做了。哎， 我一说你就是干活。 是是是，真乱家里。 不是 妈，你坐呀。 我坐哪儿？我坐 那，我给你收拾一下。 不是，你听我说话 啊。怎么了妈？ 你得往心里去。 您说的话我都往心里去。您上回说弄个涉水险。 哎呦闺女，你怎么竟对这个操心，对这个人你就不上心呢？ 这个小陈天天都干什么？ 嗨，小陈忙着呢呗。 忙什么？ 就忙他那摊事儿呗。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大大咧咧了，这样不成。 妈，您想太多了，小陈那人我还不 了解。我想太多了。 啊， 你看他这个状态。 您就别操心了，我们 俩我能不操？你是我姑娘，我希望你呀、啊、过得好，过得幸福。最大的心愿，我就没想别的，你问我为谁呀、啊？ 哎呦妈，您伤心了，你怎么又？ 也没伤心。 您别老吓我，一阵一阵的。 我就是着急。 哎呀，小陈啊，他不是得做点买卖，做点生意吗？东跑西颠，在家时间少点，那你说两口子不得互相理解一下吗？是吧？ 怎么净看你理解他了？啊，他怎么就不理解你？回来往家一待，甩手大掌柜，这不行，你对他太放纵了。 是吗？ 那当然了，你这么放纵他的后果就是他越来越放纵。你得给他立点规矩。你得让他知道这个当媳妇儿在家的不容易。 嗯，您看到什么端倪了吗？ 端倪我就不好意思端给你看就完了。 你呀、啊、 什么叫你？我就说这事儿，我就说他在家里这什么事都不搭把手，这个大爷这状态，咱家不养大爷。 那个小陈呢，他确实不是特别能干家务活的那种。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啊！ 哎，把书包给我。哎， 你看，哎呀，回来了。哎、 你妈怎么了？ 嗨、哎，那没事，我妈就是没什么。 这个今儿怎么样啊？ 哎，你喝水啊？ 我说话呢，嘿 啊！ 我今儿怎么样在外头？忙不忙啊？ 忙啊， 忙啊。 嗯， 那回来，你看这家里这么多事儿，你也帮着干点。他一人忙活不过来，在家他累呀、啊。 你不在这儿呢吗？ 哎，就我这说话好像仿佛是这耳边风似的啊、 哎、这就是累一天了，这不干就搁那儿呗。 搁那儿谁干呢？ 哎，谁看不过去谁看呗。 哎，这话我听怎么那么别扭呢？ 哎呦，你那儿你听着别扭。 哎，我说我说姑娘、 哎、 你听见没有啊？ 哎，你今儿怎么了？ 他非说这活儿没人干。 我知道我妈事儿是多点，你就哄哄她呗。你别这么个态度，到时候你们俩再掐起来、 哎。我这一天累了半天，我外边哄这个，外边哄半天，回来还得哄她。 妈， 那 你别往心里去。 那我说那个事儿，那没往心里去。那话不说，他那活儿也不干呢。啊， 他才休一会儿，这一会儿就干了。 一会儿干、 嗯， 我看着一会儿干。 吃什么呀，今儿？ 一会儿啦。 哎，吃什么呀？ 吃什么？你不会下去买点这菜啊？ 不是，那 他回来 我是上一天班，你们俩在家不做饭啊？ 嘿，这话说仿佛我应该干似的。哎，今儿我这火啊，我腾了我就上来了。 哎呦，我就没下去过。 哎， 干嘛呀你们？ 小陈，我也是看你好几天了。啊， 你看我哈，你凭什么你看我？ 我告诉你说，凭什么看你？我对你的行为不满。 不满你别看呀。 我不看，那就让你放纵自流了。 那是我的事儿。 你别以为你晚上干什么去，我不知道。 我干什么去了？我 妈什么意思？ 哎呦，姑娘，我就不好意思说就完了。他晚上天天，哎呦，这警察呀， 啊， 这 警察都来了。 他天天晚上，他那个上那个科提窝， 上哪儿？ 科提窝？ 什么窝呀？这是 窝？ 什么窝？我也不知道。反正里边一人有一小屋子，拿着一个麦克风，嗷嗷嗷的。 我拿的是麦克风，我又没拿擀面杖。 妈，那是 KTV 呀、啊、 ，KTV 唱吧呀之类的，我们也去。 你没去？我看见了，里边没你，就几个大老爷们儿， 那还怎么着？ 拿着个酒。啊，你一喝我喝上，乱叫啊，灯在里边闪一闪，他们还关那个黑灯让里边刷刷刷这个。 哎妈，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呀？ 我在门口化妆服务员，我看着呢。 他 要了好些个酒，那贵着呢，那不是钱呐。哎呦， 你要说你 不 懂呢， 他这个 我跟人喝一瓶酒，我挣两瓶酒的钱。 你胡说，你挣不出钱来，没你股份。 我跟这几个朋友喝酒，那我们谈生意呢。 你谈生意，这是一天吗？我累的我呀，我天天 那你拿着工资没有啊？ 他们还没给我工钱。 那你这不是活该吗？ 不是妈，你怎么跑那儿上班去了？ 我不是为了盯梢盯着他，看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吗？ 那有没有啊？ 不，那倒是没发现太不， 这不得了吗？ 但是 什么呀？ 这样就容易堕落，这是危险的开始，这是堕落的萌芽。您这太不像 了。啊，家不干活，你上那儿当服务员去。 哎呦喂，这是瞧不惯我啦！哎呀， 这是没瞧惯你啊！ 好，娘子，你等着，我菜刀呢。 哎，干嘛？ 我菜刀呢？ 菜刀我给你拿去。 哎、我告诉你说，哎。今儿你 别怎么噎我妈，我妈这气性大。 哎呦不行，我这心脏，哎呦我这血压呀、 哦！你瞅你乐的， 哎、 你瞅你女儿乐的。 妈，哎、呦 你别气我妈了，真的，我妈、 哎、离婚离婚离婚， 别跟我爸离婚的妈。 谁跟你爸离婚？哎呦，姑娘要不相让我完了，我还 不是妈，我 这 相 了 你说了。哎呀，这你可别等一生气、 哎， 血压上来了以后，你那晕了。 哎我啊，对我晕了，我现在就晕了。哎，你这么提醒我，差点忘了，我晕了。 行，他晕了，咱俩进去吃饭吧。 哎、你快干活，干点活，干点活。你干活，我妈就高兴。你那哪怕是上个厕所，拉下水箱子 啊。啊，哎，不行，这不算干活啊。 是吧？那你上厕所，我帮你拉个水箱得了吧？ 就算了吧。 这个事儿呢是个真事儿，不过呢这个事情也是个极端事情啊。南京的一位丈母娘在家里呢挥着菜刀说要自杀了，你们管管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满女婿不干家务，激动之下拿起菜刀扬言自杀。在民警的劝解之下，老人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但我想这事儿呢肯定也是女婿有不对之处了，肯定是拿话 噎我， 碰上一个我这样的女婿 也确实挺噎人，挺气人， 一把菜刀都不够。 那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噎老太太呢？ 我跟人家出去谈个生意去，我丈母娘到门口她站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能怎么说呀？我能给这几个哥们儿，给这几个大老板介绍，哎，这是我妈。再说了，我钱都交回家了，我就是忙点儿，我回来还得干这干那。那家里有一个不用干活的。 当然，这个我说这位同志啊，我说作为民警，我也劝解您一下啊，就是家里的活呢，就是其实家务事也是非常琐碎和辛苦的，最好是俩人。 我也没什么都不干，我上床睡觉，那被子不是我打开的。 您看您这个就不对了啊，就是您这个干点什么事儿呢，稍微说让您费点劲呢，您就觉得是家务活。那您夫人平时承担那么多家务啊，里里外外的，您应该多多谅解她，起码语言上是吧，能够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 这个同志说话我爱听，谢谢小同志，你多大？ 要不然我当警察了。 我说要不然你当我姑爷得了。 当然了，家里有矛盾，咱们可以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啊，温和的解决，不要冲动。这一家人和和睦睦、齐齐整整的，才能营造很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氛围。好，今天我就说到这儿了。你们家的事儿也闹了不是一回两回了，明儿我来啊。 这就走了。 这事儿王大磊听了以后说：“哼，洋洋，我要是让你们家不干活，你妈只会砍我。”洋洋说：“不一定，不一定，我妈很收敛的，未必砍得重。” 但是眼神不好。 当然这是个笑话，这是砍的。咱们不是说上来就拿刀，只是说这个砍的是橘子皮。 拿我当橘子皮了， 拿也当土筐了， 也可能是土簸箕。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相声演员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头，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

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三十又三十，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肖村桥到小武基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见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5度到13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接受吧。 我想采访一下王大雷和小花。 哟， 不是，每次都是小花发问，但是今天我打算呀，占一个上风，问问二位。 你瞎发个问你就上风了？ 你上风上也太容易了，你这要上风，没人拜俗。 哦，我以为你还说我感冒呢。王大雷，假如说你结婚了， 跟谁？ 洋洋。 啊，好。 后来呢，你跟洋洋又离了，你又跟大红结婚了。 不能，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洋洋是你理想的型，但是能不能过在一起，合不合适，不好说。 哎，过着过着发现，哎呀， 以前他的那些优点，现在全是缺点。 对呀，瞧着不上眼呐，看着不对劲呐， 心里那么 凹头， 对，滋味。 别扭， 你还能说点再嘎咕的词儿来吗？ 憋屈、 压抑、郁闷。 不是我们天天都干什么了？你看我就这么压抑。 确实是，理想型只是存在的梦想，一旦真到现实生活中，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想起，哎呦，大红对我是真好啊！想想大红每天回了家就给你做饭， 哎呀， 弄了个大凉粉儿。 弄我凉粉儿我都知道，怎么还大凉粉儿？ 瞎大就说这个就是量足啊，弄 吃饱了蒜。 哎，对，拍六瓣蒜，倒酱油，搁醋，真切黄瓜丝儿。都预备齐了， 对， 这日子过的，我挨门要去，还是回家吃现成呢？王大雷一想， 我挨门要去，说不定能要着比凉皮好吃的东西。 反正就是后来你跟洋洋就离了，因为觉得洋洋还是让你够得慌。 洋洋站哪儿让我够得慌？ 跟大红一过日子，哎呦喂，发现了， 除了爱我不会干别的。 对， 大红就是会做凉粉，不会炒别菜、啊。 眼里只有王大雷一人。哎呀，回来以后你冷了吗？你热了吗？你是穿拖鞋，你是脱拖鞋？ 王大雷一想，这倒是管我。 哎，这种感情呢，虽然我过舒坦，但是会起波澜。 那个我倒是盖着，可是他真不爱我呀。那够的比这窝着的强啊， 吃得开腰是吧？ 对呀、啊，大凉粉都搁地上，我天天窝着吃这玩意儿。 我得，我还是跟那个原配我再接一回吧。 再接一回， 跟李丹红办了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跟洋洋在一起，突然间又感到了一时的不爽和不适应。 就这一时，我就不能忍忍吗？ 不行，真是这是无时无刻的够着，他老抻着你。 以为经过这么一遭，洋洋会有点改变，没想到变本加厉。 嘿，该不该还不该， 就到我这儿报复来了是吧？哎， 晚上被子踹开了，都没有一人给盖盖脚。 哎，这上身不管呐，脚心嗖的。 这意思就是说，想到大红这要是把被子踢开了， 好家伙，能给我裹在被子里头，拿在口系上， 给我捂死。 这么一想，得了，我还是跟前妻离婚，回到李大红的怀抱吧。 怀抱，我投胎了。 李大红可真对得起你，真切黄瓜。 合着我是为了黄瓜跟他离。 反正你呀、啊、是跟二婚呢，一闹别扭就跟这头婚倾诉，跟头婚一过不到一块儿去，就跟这二婚的表达。 对， 哎呀，来不来去呢？哎，给自己送了一个外号。 给人又给自己送外号了，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 给自己起外号，能给自己送个外号？ 对呀、啊，给自己喝了个号啊。 我这外号叫什么呀？ 南中北。 经过这么一通折腾呢，人俩人后来也看明白了，哎，你呀没谱， 骂街了。 你中百，你还是松百吧。 又长青了， 哎呦， 我白了。 这是个真事啊。 这是个真事发生在我身上。 啊，就是拿你一比呀、啊，让你听着明白。 真有这样的男人吗？ 对啊，关键是你这样的自私，你这样的不负责任，你这种冠冕堂皇的摇摆，你给两个女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我跟没看出来，他们给我伤害更大， 人家给你拍黄瓜呢。 当爱成为利刃，你应该怎样？ 果断的跟他们离， 学会割舍，彻底成为陌生人。 可是吧，你这日子自从离了以后呢，过得就紧紧巴巴的。突然呢，有一天呢，你打麻将输钱了，就找这二位女性来了。 这想来也分手五年之多了。 嚯，这一会儿五年都过去了。 哎，五年多了。本来呀、啊，你是没什么联系，因为咱们前面说了，爱成利刃，你已经学会自尽。 我死了， 这前文已经交代了， 这割舍。 现在五年之后，哎， 我又活过来了， 出现问题了。结果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嗯， 这欠人这赌资呢，也将近四位数了， 也就是3000块钱。 哎呦，那这些年我还没怎么输，真的玩的还不大， 124分的。 可是你呢，确实手头还紧。哎呀，想来想去，翻翻电话盆，该借的人都问到了，就是没借着钱，怎么办？忽然间，两个名字跃然你的眼前，一个叫 吴大用， 一个叫贾有钱。 我就别找他了，贾有钱，我找他干嘛使啊？ 不是，人家叫这名字，人家没说人家真有钱啊。 就连这俩人你都问到了，还是没借着钱。 嗨，那你说他干嘛？ 就把你这个没有钱的这个难的程度， 走投无路，哎， 怎么办？ 你们就给我逼到死路了。 然后这个大雪纷飞呀、啊，你这个连 我喝阎罗死是吧？那意思。 可是你要脸呢？随便在你们家门口闹，你好意思吗？ 我好意思，我都穷成那样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街坊邻居都笑话你，3000块钱都还不上，还主持人？ 哎呦，我那会儿还有工作呢。哎呦， 想当年您是风光一世的主持人呢。 哎。这个时候呢，你呀、啊、也不知道， 怎么了？我哼了什么？ 就是用这种哼歌的方式来舒缓心中的那些压抑呀、啊、紧张的情绪。哎，大雪天，哎，北风嗖着，您穿着短袖衬衫， 我哼，这好像我满不在乎。 哎，对了， 你就是个好脸的人，没办法， 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好脸的？ 就这样才好呢，你知道吗？面子都是没面的时候才好这个呢。 哎、 然后突然街坊了，街坊说：“大雪天怎么穿那么凉快出来了，大雷？” 我火大。 你还一句话不说， 我都不会说话了。 对，当时你的牙都粘上了，只能从鼻子眼里面出这个音了。 我听着你喊救救我的意思。 我不是冷，我们就愿意。 调都变了。 看王大雷怎么了？跟海象似的，长俩牙，肯定是流的那个鼻涕呀、啊，流俩冰柱。有俩冰柱就能扛点风啊，起码那两溜嘴头子它没有北风呲着，就愿意走顺风道，真省劲儿。 我都这样，我找一地方趴会儿不？ 然后那不成，咱雪给盖上怎么办？谁踩着？这个时候，您碰到了您的及时雨，你碰见了你的前妻们。 哇！ 但一股暖流啊，涌向了你的心间， 哎、 一下子把你那两个冰坨的这个鼻， 这又流出来了。 哎呦，我就觉得想当年凉粉儿、 面筋， 我这会儿真的需要面筋， 还有洋洋那种够不着的感觉都回来了。 对。甭管是够着还是窝着，怎么着也比现在是呲着舒服啊！ 这个先碰到的，先碰到谁呀、 啊？碰到谁是谁？ 行，先碰到这位了。而这位呢，你呢就想开口？ 我这会儿还开得开吗？都冻那么半天了， 今天状态差一点啊， 怎么差多了？ 就要发个微信吧。 嚯，我都穷成这样了，还要东西发微信呢？ 行，你就这么说的，这个， 那个， 发微信就别那么多左溜了。 对方又发过来干嘛？最近缺点钱，手头有点紧，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您了借我3000。 哎呦，我就不能多说点。 我下个月我发工资，我 还不上了。 对方又没出声， 但是看出来了。 你呢紧接又发一个，你变了，3000块钱让你为难了是吧？对方没出声。你呢又说了，你怎么这么狠心这么无情，借个3000你都这样，你就不能看在咱们曾经相爱的份上？没有出声。嘿， 我嘿管用吗？ 嘿嘿，就这么俩小时过去了。 嚯，我一直嘿。 我是了解啊，打雷你这个为人我都替你有点这个难过了，你当时真是擦了把眼泪整理了一下衣衫，微微的抬起头向上天哈哈一乐。 哎呦，喝完乐出来， 接着咬了咬牙，从心里吧啊哼出了那么一曲儿动人的 又来了。 一想到还有一个前妻呢， 我又缓过来了。 但说起这个事儿心酸，可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王大磊身上的啊。 哎呦，我高兴死了。 是发生在另外重庆的一位黄先生身上。说那天呢，忽然收到一条微信，一看呢是已经分手5年的前女友向他借钱，说了，看在咱们曾经相爱的份上，借我3000块钱，我下个月是得了工资我还你。 得了工资？ 这个女的找男的借钱干嘛呢？ 就是他玩麻将输了，手头有点紧。 哎呦， 但是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你也当年喜欢过我对吧，认认真真的咱们谈过一段，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或者3000块钱就要死 啊。 那这男的借钱的吗？ 男的也挺为难的，也直说了，我现在成家了，老婆管钱，我借的话吧伤感情，不借的话吧也伤感情。 这东西是这样，他要是说家里有正经事儿，急事儿缺钱能借，这赌博把钱输了还借，这不能借。 你这个渣男， 不给钱就骂街啊。 哎， 后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快乐大街876号的小院里呢，捉住了20位街坊， 逮着20位， 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有12位街坊表示说不借，有8位街坊表示说借， 这8位一定没结婚。 真情投入， 没这样， 上 放 吧。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这都没得说了。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生活频道王磊， 期待您的关注。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可不啊。你觉得你有错觉吗？有时候 太有了。 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啊，我就觉着 他看着10块像100的， 看那空碗老觉得像盛满的。 哎呦，嚯，你们俩这还挺对仗的。 这是幻觉吧？ 也是一种错觉 啊，幻错。 但是我觉得他最多的幻觉是，错觉是他老觉得别人喜欢他。 对，他是别人的眼前花，他是别人的这个 心尖肉。 对，没话了，你看。 啊，我还有一种错觉，我老觉得你们俩这是夸我呢。 你老觉得别人喜欢你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讲是很烦恼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喜欢我，愿意跟我说，愿意跟我聊，愿意跟我黏糊。 人家就过去问个路，你就说那姑娘喜欢你。 哎呦， 人家问的煎饼哪个好吃，这俩摊儿，你就觉得人家喜欢你。 那会儿上学就有错觉，觉得老师觉得他特聪明，什么还有那个假期带回家作业都能写得来。 特别老师觉得他聪明这事儿。那你不知道哪儿看出来的？ 老师老夸我吗？你多聪明啊！那是不是老师对我的肯定？ 哎呦，听不出好赖话来呀！ 王大磊就没错觉吗？ 哎， 小花就没错觉吗？ 你先说说王大磊的，我看你说对不对？ 吃一点，不会胖。 啊， 对不对？ 对。 小花也有啊。 你先说完那里， 这是事实， 你先说完那里， 是不是？ 哟，这两天我好像瘦了。 不，这是小花的吧？哎，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这个说你们俩谁都行，但下边这句绝对是说小花的。这件衣服我应该能穿得进去。 王大雷， 你 王大雷，那下边王大雷，今晚我一定要早睡，马上就睡，看完这个我就睡，我摸黑了再睡。 我把什么摸黑了？原来是白的是吧？ 就是你不爱睡，找各种理由，就这样没完没了。那要说他喜欢我， 小花的错觉就是什么呀？就是这次应该能及格。 这是领导柱，老人不都说他聪明了吗？ 小花也有啊，我能做到一个小时不玩手机。 还有就是小花就老觉得，哎，我其实不胖，就是骨架子大。 领导柱， 还有 领导柱最主要的，别人对我微笑，那就是喜欢我。 小花就觉得是换了发型就能漂亮。 嗯，对，变瘦了就能漂亮。 领导柱觉得什么呢？这件事儿我明天一定能搞定，我今天先不弄了。这典型领导柱。王大磊，剩下的我明天再写，今天先不弄了。对，王大磊。 哎，我跟小柱想的差不多是吧？小花最主要的一个觉得，哎，那谁谁喜欢我？ 对， 谁喜欢我？ 因为小柱， 小花也想过，那谁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小柱，这节课不重要，这节课回去看书弄弄就会了。 然后回去就觉得今天弄完，明天接着弄是吧？ 对，连着的，连本的也是。然后考试应该不会那么难吧？弄弄就会了，明天一定能搞定。今天先不弄了。 哎，哪条都回得上啊！我发现、 啊、 你怎么老得用弄字儿啊？ 还有呢，大家都难。这道题学霸也不会， 今天先不写了， 复习的时间还多着呢。这些公式写上，老师应该都会给点。哎，算了， 今天先不写了，明天再弄。 那比小花强啊！我真的再弄一口。 什么叫弄一口啊？就跟刨食儿的。 对，我弄那么一口也不会胖。我弄完这口，我再减肥。 弄完这口再弄那口、 哎。今天弄的可真够撑的，明天得开始绝食了。我先把自己弄瘦了，弄瘦之后我一定好看。 我跟你说，王大雷也怎么想呢？ 王大雷就想，我今天准时把自己弄下班了。 老板呢，就要给我弄工资了啊！ 老板都不发给我弄工资。 哎，王大雷也想，哎呦，这个月洋洋不再给我弄东西了吧？下个月洋洋怎么也得把我这生活费给我弄多点吧？洋洋不介意我晚上看球赛打游戏吧？我这么弄，洋洋不会生气吧？洋洋下个月， 小花就认为我弄个新发型啊就漂亮了。 小柱，你把最后一句说了。 我下个月一定把洋洋弄娘家去。 换句话说呢，就是今天先不把洋洋弄回家了。 就是想搬东西呢。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近处来，不亦搜心。 哥、哦，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比、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呀，家宝、小柱、 哎， 你们这个家里有什么？ 家里很好， 自动化的吗？ 自动化的。 嗯， 家里到处都是自动化的电器呀、啊。 是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这个自动的像、这个、 沙发以后有啊，你按着你自动沙发，沙发其实是一机器人。 我跟你说一个，我跟你说 一 个， 沙发，然后你往那沙发上一坐，这机器人琢磨你，他是喜欢怎么着，他才高兴呢。 我都坐上面了，他还琢磨。小花说这意思，就是说他是智能化的，就是比如说的主人坐在自己这个就是坐沙发上了，这沙发自己思考，主人现在是哎。估计这点是下班回来了、可能是很累了。 对， 哎呀，我呢必须摆出一个更舒适的人性化的那么一个 状态 姿势来，然后让主人在里边躺着更舒服。 嗯， 他变了个棺材。 这就舒服一辈子了。 对呀、 小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可能喜欢就是躺下去。 我已经不喜欢躺着了啊。 就是你平躺，你喜欢平躺这样舒服。 对， 这个沙发这时候，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这沙发跑出去了。 它有电机啊，带动着这个这扶手放倒，靠背儿放倒，然后这个拖腿的这会儿往上翘，翘。他是喜欢头朝下栽着待着呢，还是说头朝上脚那么待着呢，还是斜木枪待着呢？他考虑。然后你就在里边，就360度，180度。 我上我们家里练杂技去吧。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飞机的头等舱？哎，有这么种椅子，一摁他就。一抻腿，哎，这椅子就展开了。 那个什么高铁上啊，咱们飞机上现在都有这种自动的电座椅， 就是你们家以后可能就是这种沙发了。其实是可以选，包括比如你看电影，这个沙发琢磨给你变成一个电影院的这种感官体验。 哎，沙发能感官体验， 欢迎体验啊、哦！ 它就根据外界环境，比如说放那音响，放那电影，它自己考虑这问题。 对， 哎，它现在是想看电影了，沙发呢变了一马扎儿，哎， 马扎儿。行了，二位，我明白了。你也别说换什么沙发了，我最好找一媳妇儿比换沙发舒服。 哎，对，沙发想，对我给它变成一个 媳妇儿， 沙发媳妇儿， 变沙发媳妇儿， 好 家伙， 好、但是那样你肯定回去特别喜欢这个沙发，真的，说不准就说。这个窗帘智能化了，地板智能化了。 其实说的这些东西，现在这家庭当中也有出现的，比如说那个智能化的马桶，你们都用过吧？ 没有。 是不是 没有 智能化的马桶啊，你坐那马桶的那个圈儿 哦， 可以调高调低，还可以 调到1.7米，调到2.5米。 我要那么高干嘛？我再见着我自己。 人家说的是温度可以调高调低， 哎，对，还有带音乐的，这都挺智能的。 以后可能职业上面也是这样的，由智能机器人替代了。 哎、 你比如说，哎，你比如说小时工、小时工、打字员、啊接待员、看仓库的这个保管员。这些都是被机器人替代了。 嗯，哦，那就是说这些比较基层的工作还是能做的， 也不一定。 复杂一点的呢？ 复杂一点的，比如说这个 保育员， 保育员，这词老点 儿。那厨师什么的， 矿工， 那里边已经有机械化了， 对吗？ 完全都是机械化的了。 对，这很安全啊。 哎， 或者是那种石油勘探 啊，机器人吸油， 也有可能有些职业就后没有人了，都是机器人。 哎呦，没有人了， 没有人来对实行了。你比如说，会不会以后是无人驾驶呢？ 无人驾驶现在不就有无人驾驶飞机吗？ 对啊，汽车其实概念的也有了吧？ 汽车要无人驾驶啊？ 无人驾驶汽艇， 嗯， 无人驾驶自行车， 无人驾驶自行车，这怎么上的路啊？这个大下坡呗，这图什么呀？ 这无人驾驶汽车，你觉得有点危险是吧？ 当然了， 智能到一定程度了。你只要告诉他我要去电台， 不用这么垮吧？ 对，就躺在那个槽里头，这车就开着吧。 不是，人家会提问吗？会继续问。 嗯， 那么家宝先生，请问你要去哪个电台？琢磨。 有悉尼广播电台。 哎呀， 东京广播电台。 好，都出了国了。 瑞士广播电台。 哎， 您想去哪个广播电台？ 我都不去，我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哎，那人一听到这几个字，给你调好了舒适座椅，把你钱包也都收了先。 怕你不付费，怕你不付费， 哎、逮捕我来了！这是， 你看像主持人这种工作，是不是机器人很难取代啊？ 对， 相声演员、 哎、 这个是不是很难取代？ 这都是脑力活动 哦。你觉得机器人是不可能进行这种艺术创作的？ 啊，对啊，你像我大磊哥要唱歌什么的，那机器人唱不了那么难听。 哎，可以把那程序给毁了吗？是不是？ 我不如把王大磊老师给毁了。 哎 所以你说未来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在某些工作上会和机器人一起竞争上岗、啊、你像司机呀、啊、杂货店的收银员呀、啊、还有个人理财顾问、客服人员、制造业工人、这个云计算的和移动互联网行业、医疗器械、药品、保健品啊，保健品机器人也来处理， 这些都是跟数据紧密结合的。 哎，对了，这话算说到点上了。 以后机器人会不会掺和的事就更多了？加班 这里边怎么还有我？啊，我结婚， 去、 哦，你提醒了，结婚 啊， 找了个机器人。 等会儿，找机器人是我跟机器人结婚，还是说我结婚机器人来帮忙？这话你得说清楚了。 你就是娶了个女机器人， 好嘛？我是不打算好了。 怎么了？你长得很漂亮的。